我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天为主，气温上升较快，能见度逐渐转好，中午前后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南部地区有轻度霾，北转南风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7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苦面佛冷然，狗胆包天呐、只身进了太平府，砸监反狱，来救韩宝。您还别说，这家伙经验丰富，瞎猫碰死耗子，还找对了，结果把韩宝在屋里头救出来了。但是想走这可不容易，说一句白话，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能轻易出得去吗？他背着韩宝刚到了院里，就听四外就开了锅了。别让和尚跑了，抓住他。冷然也吸了口冷气，别看他有能耐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他浑身上下就是铁的，能粘几根钉啊。当时他把韩宝放下了，弥陀佛，徒儿，你稳住心血，为师杀开一条血路再救你逃走。韩宝更害怕了，师父够呛啊，咱们人单势孤，我这还带着刑具，还帮不上您的忙。这爷儿俩刚说到这儿，就见正门咣当一开，无数的军兵涌进院内，呼啦朝往左右一分，为首的正是小矬子徐芳，后边跟着瘟神于镐，雌雄眼长茂，吴进忠、吴进孝，花枪太保田代彪，二王千岁胡德海，连燕王都来了。再看所有的官军手拿弓箭，把房子压着顶，把墙头也包围了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冷然一看呢，就知道够呛，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就豁出去了。再看他把方便连环铲一晃，哗噔噔噔噔噔往前紧走了几步，晃着秃脑袋高诵佛号，阿弥陀佛。有不怕死的过来，要明白事体的赶紧给筛家闪开一条出路。徐芳用铁棒槌一指，你放嘟噜屁，我是和尚， 你算到了家，走不了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徐芳打了败仗，莫回头去送信儿去了。众人正在率厅议事，研究怎么处置韩宝，怎么抓韩金虎，谁也没料到出这个事儿。徐芳禀报完了，武进忠、武进孝也赶到了。一说城门那进了个和尚，这和尚长得什么模样，跟徐芳说的是一样啊。众人无不惊骇，马上调了1000御林军，这才赶到出事地点。徐芳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正是这和尚。回过头来对燕王说：“王家千岁，看着呗，他就叫苦面佛冷然，韩宝的老师。这凶僧就是为他徒弟而来，可不能让他跑了。”燕王能说什么？还得说老胡，那嘴茬子有两下。胡大海心中暗想：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这和尚敢于一个人进太平府，就说明他武艺绝伦。他没那两下，他敢来吗？哎呀，不能等闲视之啊！听武进忠、武进孝跟小矬子徐芳说，这和尚还会点穴，有独到的功夫，我们可别吃了亏。老胡想到这儿，分开众人，舔着大肚子过来了。这位大师傅，你是冷然长老吗？ 嗯。 冷然看了看胡大海，不错，正是贫僧。我搭话的这位老将军，你是哪一位？嘿，我呀，安徽省六合县的人呐。在下姓胡，胡斌，胡大海是也。哦，你就是胡大海。不错，是我。我冷然长老，别看咱们两个初次见面，我胡某对出家的人最尊重。想当初我们军师刘伯温是个老道，经他的介绍，我认识了不少出家的和尚，哪个都是道德高深，大慈大悲呀。我想贵高僧也不例外。你说你今天挺身走险跑这儿砸奸反狱，你胆子也太大了。但是呢，为了解救你徒弟，你心疼，你着急上火，这也叫情有可原。这个呢，我看犯不上动手。咱把话说清楚，你徒儿韩宝犯下不赦之罪，虽然你晚来了一步，大概你也清楚，在他手上死了几个人。三手大将余化龙、老将军孟九公、朱穆英、穆奎都死在他手上。您说我们能不报仇吗？平常老百姓还常说呢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。所以我们把他抓住，叫他偿命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大师傅，咱这么办吧，念你是个出家人，哎呀，疼徒弟脑袋一热，惹了点祸，我们也不怪你，今天给你闪一条路，你从哪儿来，你回到哪儿去，我就能当家做主，保证不伤损你一根汗毛。假如大师傅不能见好就收，你非要执意救你徒弟，非要跟我们分短长，和尚你可自找苦吃啊！你能耐再大，你能不能打过我们这么多人？ 你本领再高，你能不能飞得出太平府？我们就拿人殿，瞪眼叫你打，就把你累趴下，你也出不去，是不是？话又说回来，我胡某最尊重出家之人，看着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不忍要你的性命，赶紧逃命去吧。利用这机会跟你徒弟告告别啊！我说王家千岁，您说呢？燕王没言语，点了点头。他也明白胡德海的用意，知道这和尚厉害，但能不惹他就不惹他。但是老胡这话等于白说，冷然能听吗？他来的目的就救他徒弟，如今徒弟就在身边，能不能把他扔下自己走呢？冷然听罢微寒一笑，胡王千岁，老僧多谢你的圣意，不过我这人拧上来了，好良言难劝该死鬼，就是贫僧死在太平府，唯我徒弟也在所不惜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贫僧是个出家人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啊。我也不愿意杀生害命，如果你们明白事体，给我赏个一条道路，我把我徒弟就是走了，将来你们再抓住他，怎样法落他与贫僧毫无关系，但是这一次我要尽师徒之情，只有这样咱可以避免流血，如果不听良言相劝，尔等来看。哗啦啦啦啦啦啦，老僧总有慈悲之心，我铲下可不认人。这家说话软中带硬啊，众将听了没有不生气的，单单说小纹身鱼狗一听这和尚大言不惭，这家太横点儿。这是在什么地方？有你发威撒野的地方？鱼狗火往上撞，苍啷一声拽出防身宝剑。二伯父，别跟他废话，把他交给我。肉往前一纵，是举剑就刺。冷然和尚往旁边一闪身，宝剑走空了。他把手腕子一翻，嘎啦啦，用铲头把宝剑给压住了。圆睁二目打量鱼稿，什么人？瘟神鱼稿！你招宝剑！鱼稿一翻腕子，又是一剑。冷然并不多说，往旁边闪身，合大铲跟鱼稿站在一处。这个鱼稿啊，是马上将。胯下马掌中刀，有万人之敌，但是在部下呀，他就施展不开，而且他使的是大刀，冷不丁换成宝剑，这玩意儿他别扭，再遇上个冷然，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？五六个照面被冷然凭着这大铲正拍在鱼稿后背上的，啪，这一下把鱼稿给拍的哭头跑出去一丈五尺多远，一头摔在地下。鱼稿觉着胸膛一热，后背疼得要命，把嘴一张，哇，一口血就喷出来。那就是鱼稿，换别人这一下打个骨断筋折，命没了。众人一阵大乱，有人过去把鱼稿搀扶起来，这只小瘟神夜已人事不省。冷然往后一撤，弥陀佛，休怪贫僧手下无情，这是你们逼的，有不服者过来。他在这发威， 长帽一看，哎呀，今儿个真是特殊的战场啊，跑到我们院来打来了，骑马又骑不了，这战场可别扭哎。于镐受了伤，自己不能在这看着，晃禹王神硕他想过去，慢着。徐芳过来把长帽给拦住了，怎么回事小脑袋瓜？帽啊，这个战场对你太不利了，你现在是捏着眼皮擤鼻涕，有劲儿使不上，你没有马，这怎么能打呢？ 那你说能看热闹吗？ 那倒是不能，我看咱们人有的是，干脆拿人垫就得了。 长帽一想，这主意可也对，不过这招损点儿，当官的不行，拿当兵的性命往上垫，这玩意儿不太人道吧。最后他没听徐芳的， 他再厉害帽他爷也豁出去了，你躲开了。 长帽晃禹王说蹦上来了，搂头就砸。冷然和尚使了个举火烧天，往外招架，禹王硕正砸到他缠杆上头，就这一下把两旁的人耳朵好像没震聋了，把冷然震得噔噔噔倒退了五六步，弥陀佛，就叫这两臂发麻，虎口发酸，知道对面这小子够厉害的。韩宝在后头就喊，师父您留神，这小子就叫长帽，我就是被他抓住的，又有劲儿，他又坏，您可加小心。啊，冷然一听这就叫长帽，好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要不是你，我徒弟倒不了这么大的霉，我也不至于来冒险，干脆我把你脑袋烧着得了。大和尚想到这儿，就打算使他的暗器血手飞镰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个暗器可太厉害了，在武林之中有扔镖的，有打袖箭的，有打电光球的，五色迷魂帕的，等等等不一，但是像他这种血手飞镰别人都不会，这是蝎子粑粑独一份。这大和尚这袖子这么老肥，左右手都有皮囊，有链子在手腕子上缠着，这皮囊专取上将的人头，离远了不行，在两丈以内百发百中。韩宝就会右手使用，冷然则不然，这家伙左右开弓，因此他动了杀机，想把长帽脑袋给剥了下来。真要使唤好使不？太好使了。慢说长帽，再比长帽高的人也难逃性命。大和尚想到这儿，虚晃一铲，刚要扬手，您说有多巧啊？在房上有人高声喊喝一声：“呆！”冷然。休要发威，不要撒野，某家到了，长帽你还不给我退在一旁。众人一听这谁呢，声音洪亮啊，长帽虚晃一硕打电步跳出圈外，单手提硕抬头观瞧，谁呀？众人都仰脸往房上看，就见房脊之下单筋独立站着一人，这个人血青色的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周身穿青遍体挂皂，勒着蓝色的狮子畔灯笼穗左右一扔，腰杀一巴掌宽的犀牛宝带，在手中擎着把明晃晃的宝剑。再往脸上观看，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留着燕尾黑胡，那胡子里头也有几根白的，长得是傲骨英风，一团锐气，看年岁也就在40岁左右。 长茂不看欢则罢了，一看可把他乐坏了。来的这个人非是旁人，正是朱深、朱永杰。要提起朱永杰来，在前文书咱没少说，这人是朱元璋本家的兄弟，跟朱元璋没出五福的弟兄，那是世外的高人，本领出众，掌中一口紫电剑，雪铁如泥，曾帮助徐达大破金龙交尾阵，屡立战功。那时候朱永杰是全心全意投靠大明朝，后来元顺帝吊死接龙岭，元朝彻底投降，全国统一了，朱永杰也挺高兴，跟着大伙到了北地燕京，心想也吃几天松心饭吧。他没想到耗子动刀窝里反，跟外边不打了，自己人动了手了，韩马两党专权，陷害十八小，要把常茂、于镐、丁世英、朱穆英等人用毒酒给震死。这个事儿爆发以后引起一阵内乱，才引起来常茂众人攻打紫禁城，好悬没宰了朱元璋。通过胡大海的排解，把那事儿才给压服下去。哎，通过这件事儿，朱永杰有自己的想法了，他心情非常难过，一冷心灰，有好几天不爱说话。他心里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怨谁？看得挺清楚，怨的是朱元璋。心里说话，皇上，你可不该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些人为你出生入死，多么不容易，马革裹尸，浑身全是伤啊！如今你这屁股还没坐稳呢，怎么就要清除功臣呢？朱永杰也看出来了，韩金虎、马兰、马娘娘绝非善类，早晚这些功臣绝逃不出他们的手心去。最后朱永杰一琢磨，去他娘的吧，功名富贵有什么用啊，这官啊我也不当了，这差事我也不干了。因此朱永杰是不辞而别，人们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那么这些年来朱永杰上哪儿去了？他命挺苦啊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家里一个亲人没有，老师又经常不在庙上，哪儿找去？就这些年朱永杰落到武昌府，隐姓埋名入伙开了个小镖局子，也保了几趟镖，也挣了俩钱儿。朱永杰一想，算了，吃口饭我就混吃等死吧，他心是这么想的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心里长草了，朱永杰没事闭上眼睛就回忆当年战场上那些事儿，他真想长茂，真想朱穆英这帮人呢、啊。你说跟大家酒乱诗魔在一起，特别是思念的小矬子徐芳，这个人风趣幽默，有点意思，一旦跟这些人分开，成了孤雁单飞，吃也不香，睡也不安。过了几年之后，朱永杰想，这么办吧，我也不当官，我就当串亲戚，看看我这些朋友还不行吗？我看看大伙住几天，玩玩乐乐，大家谈谈说说笑笑，他这么想的。背着紫电剑在镖局子告了100天假，起身赶奔北地燕京。在这时候内部又出了事儿了，正好是燕王扫北，朱永杰还要大战冷然僧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